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端午节，中国农历的五月五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端午节。它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是，端午节是纪念一位古代的爱国诗人，他叫屈原。因为他的国家灭亡了，他很难过，所以跳进河里自杀。老百姓为了防止河里的鱼虾破坏屈原的尸体，就做了糯米团扔进河里，他们划龙舟驱散河里的鱼，于是就产生了包粽子和赛龙舟这些习俗。但是也有人说，其实端午节在屈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不管怎样，端午节的影响广泛，不止在中国，在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们也庆祝端午节。下面我就说说包粽子和赛龙舟。粽子是煮熟的，用竹叶包裹的糯米团。粽子有很多种馅，猪肉馅、蜜枣馅、豆沙馅等等。在不同的地方，粽子的形状也不一样。中国北方的粽子是长条形的，而南方的粽子则是三角锥形的。人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包粽子，也可以去商店购买粽子。最有名的粽子是嘉兴的五芳斋粽子，很多人喜欢买来当作礼品送给亲朋好友。赛龙舟是一项体育活动，龙舟就是形状像龙的船。龙舟有20到30米长，每条船上约有30名水手。水手们的衣服都一样，动作也都一致。龙舟上还有人在打鼓。每年端午节，各地都举行赛龙舟。赛龙舟的时候，有很多龙舟队参加，很多观众在岸边加油喝彩，场面非常热闹。在端午节，还有很多其他的习俗，比如人们在门前挂一棵草，或者一幅神像，父母在孩子的手腕系上彩色的线，或者在他们的胸前挂上香囊。香囊就是包着草药的小布袋，这些都可以带来好运。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